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46级的考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还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where somebody proposes to do something.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是听力的训练，这个考题呢，它是有两个人在对话谈论提议参加什么活动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们会用到一些提建议的句型，以及表达你是否感兴趣的句型，还有词汇。首先我们先预习一下生词啊，这个生词第一个是 appeal to somebody， 就是对某人有吸引力的意思。 appeal 是 appeal、appeal to somebody， 对，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那么说到吸引某人，还有别的搭配吗？ 有，最常见的就是 interest。 对了 ，feel interested in。那比如说 ，it doesn't really appeal to me， 就这个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就等于说是 I'm not interested in it。 Interest 当动词来使用的时候，也可以用主动的形式来说， 也可以是 it doesn't interest me 一样。 它没有吸引我哈。还有别的词吗？ 还有，比如说 compel 是感兴趣的意思。If something is compelling, that means something is interesting。 我想到另外一个词，就是特别吸引人的，让我着迷。 Engaging 也可以，比如说 This novel is very engaging， 这是一部非常引人入胜的小说。 那也可以说 It engages me， 可以吗？ 可以， The novel engages me、这个小说完全把我吸引住了。 这个 engage 我印象中有一个订婚的意思吧， 也有、对，说张三 is engaged with 李四，那就是张三和李四订婚了。通常呢，订婚的男女双方里边，这个男的要放在介词后面，也就是说通常会说女士 is engaged with someone， 女士与谁订婚了。 好，那说某个东西特别的吸引人，除了 interesting engaging 还有别的什么词吗？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词叫做 fascinating。 fascinate 这个动词 也是一样的用法，及物动词、你可以说 The scenery is fascinating， 这个景色非常的引人入胜，也是可以的。好，那除了这个形容词呢，我觉得大家在口语表达的时候也是一样，要多多的运用不同的形容词，不要只抱着 interesting 这一个词去用、我们会用到下面一个词 entertaining， 是有娱乐性的，有意思的，它也是 interesting 这个近义词。 entertain 及物动词，娱乐某人、为什么什么人提供娱乐 entertain。 比如说名词的形式大家比较熟悉 entertainment 是吧，但是它的动词形式呢好像大家觉得不太敢去使用。课文中呢会提到了 I wonder how they make it entertaining、我就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让这个话题这么有娱乐性。然后我们再会看到一个词，就是 mood， in the mood for something， 就是在不在做什么事情的情绪中。比如说你如果是很开心，那如果有朋友邀请你去看一个悲剧，你可以说 I'm not in the mood for a tragedy， 我没有情绪去看一部悲剧。这个 in the mood for something 也是一个不错的用法。那我现在问你哈，怎么说我没什么心情开玩笑？ I'm not in the mood for telling a joke。 好，非常好。 在对话中他还会提到表达意见，除了说是什么东西有没有意思，他还会用一个词，就是精彩不精彩。这里他用的词汇是 brilliant， B-R-I-L-L-I-A-N-T， 就是很棒的意思。 brilliant 它本意呢有聪明的，很有天分的意思，也叫 brilliant。 你要是指一件事情，你就不能说它有天赋了，而是指这个事情非常的棒。好，那我们再来看底下还会出现一个词叫 charity comedy night。 charity 是慈善，comedy 是喜剧， night 是之夜，所以这是一个慈善喜剧之夜，也是一个活动的，大家可以看出来会有许多喜剧的演出，同时呢它有慈善活动的色彩。好，再往下呢就是 enthusiastic。 Someone is enthusiastic, that means someone is very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就是很热衷于做什么事儿，用 enthusiastic。好，以上就是我们的生词预习部分。那在听之前呢，还会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在考试当中会出现，那我们也把问题的录音给大家放一下。 Question 8 What does the woman think of climate change? Question 9 Why do the speakers give up going to the Spanish dance festival tonight? Question 10What does the critic say about the comedy performed at the City Theatre? Question 11. What does the woman decide to do tomorrow? 好，就是这几个问题，一共四个问题。Question 8 to question 11. 好，那都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woman think of climate change? 女士对于气候变化有何看法？第二个问题， Why do the speakers give up going to the Spanish Dance Festival tonight? 为什么讲话的人放弃了今天晚上参加这个西班牙舞蹈节的计划呢？ What does the critic say about the comedy performed by the City Theatre? 评论家他是如何评论城市剧院公演的这个喜剧表演呢？最后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woman decide to do tomorrow?这个女士决定明天做什么？好，那我们带着这四个问题，咱们来听一遍录音。 Do you feel like going out tonight? Yeah, why not? We haven't been out for ages. What's on? Well, there's a film about climate change. Does it sound good to you? Oh, not really. It doesn't really appeal to me. What's it about? Just climate change? I think it's about how climate change affects everyday life. I wonder how they make it entertaining. Well, it sounds really awful. It's an important subject, I agree, but I'm not in the mood for anything depressing. What else is on? There's a Spanish dance festival. Oh, I love dance. That sounds really interesting. Apparently, it's absolutely brilliant. Let's see what it says in the paper.Ana Gomez leads in an exciting production of the great Spanish love story, Carmen. Okay, then. What time is it on? At 7:30. Well, that's no good. We haven't got enough time to get there. Is there anything else? There's a comedy special on. Where's it on? It's at the City Theater. It's a charity comedy night with lots of different acts. It looks pretty good.The critic in the local paper says it's the funniest thing he's ever seen. It says here, Roger Whitehead is an amazing host to a night of fun performances. I'm not keen on him. He's not very funny. Are you sure you fancy going out tonight? You're not very enthusiastic. Perhaps you're right. Okay, let's go see the dance, but tomorrow, not tonight. Great. I'll book the tickets online. Questions 8 to 11 are based on the conversation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8. What does the woman think of climate change? Question 9. Why do the speakers give up going to the Spanish dance festival tonight? Question 10. What does the critic say about the comedy performed at the City Theatre? Question 11. What does the woman decide to do tomorrow? 第三个难度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壮壮老师和我们一块儿学习四级的听力真题。那么刚才呢，我们把这段听力材料都听了一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逐句的讲解一下啊，这个对话它到底讲了些什么。一开始是一个男士提出问题， Do you feel like going out tonight? 这个 feel like doing something 就是有没有要做某事的感觉、通常呢他可以去提一个建议， Do you feel like going out tonight? 就是你觉得今天晚上出去怎么样？ Yes, why not? We haven't been out for ages. What's on? 为什么不去呢、其实这个 why not 为什么不，就是表示同意或者是对一个建议持支持态度。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去了，这个 for ages 就比较夸张，就是好几个时代了， age 复数的形式，时代夸张形容好久好久都没怎么样了。比如说 we haven't seen each other for ages， 哎呀我们都好久没有见面了，就是 for ages 这个用法。 what's on 都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呢？这个 on 呢通常来讲呢就是表示节目啊上演啊 what's on， 那你也可以说都有什么节目，有什么活动可参加，它就是这个意思。 Well there is a film about climate change、有一部电影呢是关于气候变迁的， Does this sound good to you？ 那这个你听起来你觉得有意思吗？好不好啊？这里也是一个提问的方式，就是提建议， Does it sound good to you？ 哎，你觉得怎么样？它听起来对你来说是不是很好？那么那个女士怎么说？ Oh, not really. Doesn't really appeal to me. 不怎么样、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What's it about?、这是讲什么的呢？ Just climate change? 就是只有气候变迁吗？ 哎，这个 climate change 呢它也是个固定搭配，就不能说 weather change 是吧？ 没错， Climate 指的是气候， 对， 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天气，哎，今天天气怎么样？那个是某一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weather。 没错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这两个词好多同学都搞混啊。其实这个 weather， 你就想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它就是当天那一天的天气用 weather，、而一年四季都怎么样？比如说冬天寒冷，夏天凉爽，然后春秋天干燥，那这个一年四季的天气情况就是 climate。 Climate 是有一段时间内的一些气候规律啊，或者说一些气候的总体情况叫 climate。中文叫做气候嘛， 没错， 对吧？而 weather 呢，中文翻译成天气情况，天气怎么样啊？ 好 ，I think it's about how climate change affects everyday life。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讲的气候变迁对每日生活的影响。I wonder how they make it entertaining。我很想知道这么一个话题啊、他们是如何使它有一些趣味和娱乐性的、这个 I wonder 就是我想知道，我很好奇想知道想了解的意思。 Well it sounds really awful、听起来还真没什么劲、 或者说听起来很糟糕、 对，就是 不怎么好的意思、It's an important subject I agree but、I'm not in the mood for anything depressing。虽然说呢这个话题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我很同意，但是呢我可没有这个心情去谈论这么沉重令人沮丧的一个事情。What else is on? 那还有什么节目呢？ 又转移话题了，另外一个事儿。There is a Spanish dance festival， 有一个西班牙舞蹈节。 我觉得这个挺欢快的、 肯定是非常热情的。我之前参加过一个北京语言大学小世界节。 那挺有意思的，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因为他们那边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的留学生嘛，所以留学生们会代表自己的国家去表演他们国家的一些风土人情， 民间的这些艺术哈。 对，就包括西班牙的同学，他们就会表演西班牙传统的舞蹈。 哦， 就是热情奔放的一些舞蹈，非常的好看。 不错，好，那就是问了你别的还有什么节目正在上演呢？这个一下他就给了个欢快的选项。Oh, I love dance. That sounds really interesting. 我可是真喜欢跳舞，听起来很有意思啊。Apparently, it's absolutely brilliant. 啊，显然，这个舞蹈节应该是非常棒的。Let's see what it says in the paper. 咱们来看看报纸上是怎么说的。Ana Gomez.Leads in an exciting production of the great Spanish love story, Carmen. 说 Ana Gomez, 这是一个人名，她呢领衔主演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西班牙爱情故事 Carmen。那她呢是一个 exciting production, 就是推出的这个舞台表演。这个 production 指这个影视音乐作品的制作，也指现场的演出。整个的这个协调啊，虽然它也有生产的意思，但是找一个文学艺术类的作品，它就不是生产的意思了，就是推出了这样一部演出。Okay, then what time is it on? 好啊，那在什么时间表演呢？啊，这个 what time is it on? 又是演出，就是 something is on at 7:30, 七点半。That's no good. 说这个时间不太好。 We haven't got enough time to get there. Is there anything else?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那里，那么还有别的东西吗？ 别的还有什么节目和活动可以参加呢？ There is a comedy special on. 好，有一个特别的喜剧节目正在上演。这个整个对话中呢，这个 on 出现了好多次，就是指有什么演出、电影、 上演。 对，上演的意思。Where's it on? 在哪里上演？ It's at the City Theater. 这里的介词就不是 on 了，就变成了这个 at the City Theater. 好，这个上演的地点呢，就是指城市剧院。 It's a charity comedy night with lots of different acts. It looks pretty good. The critic in the local paper says it's the funniest thing he's ever seen. It says here, Roger Whitehead,is an amazing host to a night of fun performances. 好，那么城市剧院的这个演出呢，其实是一个慈善喜剧演出，然后呢有许多不同的表演啊，这个 with a lot of different acts 不同的表演。 It looks pretty good， 听起来还不错，看起来是很好的。 The critic in the local paper says， 当地的报纸批评家是这样说的。It's the funniest thing he's ever seen. 这是他所看到过的、观看过的最有意思的表演。It says here, Roger Whitehead is an amazing host to a night of fun performances. 具体呢，他引用了一下，说 Roger Whitehead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他就是主持充满趣味幽默的表演，一整晚的表演。 A night of fun performances 就是一整晚的有趣的表演。 对，就感觉大家如果去像北京呢，有这个表演相声的，他也有个主持人，那一整晚呢都是各种充满笑声的相声表演，这就是 A night of fun performance。 好，那你需要主持人去把各个不同的演员表演的节目呢要串一下，而且这个串本身也是需要一些天赋的，需要很深的功力让它听起来有意思。I'm not keen on him. He's not very funny. 但是我对这个人呢不怎么喜欢，他不是那么的有趣。这个 be keen on something 或者 somebody 就是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喜欢什么东西的意思。比如说 I'm very keen on sports. 我对运动非常感兴趣。好，然后呢他说 he's not very funny. 这个人没有什么意思。 Are you sure you fancy going out tonight?那么你确定今天晚上你要出去吗？这个 fancy doing something 就是对什么事情很憧憬、很感兴趣的意思。这个男的一看啊，提了几个建议晚上要参加的活动，这个女生呢都是以这样那样的原因把他否定了。于是这个男的就怀疑了，说哟，您今天晚上还想出去吗？ You are not very enthusiastic.你可不是非常对于晚上出去这件事情充满了热情。 Perhaps you are right， 可能你是对的。也就是说这个女的认为男的说他根本晚上不想出去，这个看法是对的。 OK, let's go see the dance。